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41章。我一听到呢度，心里边不禁定顿咗一下。如果地鬼王使用咗神灯嘅代价系变成咗嗰副咁嘅鬼样，咁另外一盏灯被攞走咗，又要付出乜嘢嘅代价呢？我就将呢个问题问咗出嚟。女叔听咗之后微微一笑，讲：比起呢个问题，你更应该先知道嘅就系嗰盏灯系边个攞咗，仲有点解只攞走咗一盏。我而家就面无表情咁岌咗下头，心里边呢事实上已经系复杂无比。因为而家喺我面前坐住一个非常之可怕嘅人，佢洞悉人心嘅本事已经达到咗常人冇办法想象嘅地步。见到我岌咗下头，女叔慢慢咁讲：其实我俾过你提示嘅。啊，提示？我仔细咁諗咗一下我哋之前嘅对话，猛然我明白过嚟啦。女叔讲自己系平安出去嘅嗰一个，咁剩低嘅嗰个仆从同埋祝福。如果讲阿爷系鬼王嘅仆从，咁得到祝福嘅自然就系伯爷啦。呢、这个祝福会唔会指嘅系神灯呢？我话讲灯系伯爷攞走嘅。佢究竟系咩身份呢？我对呢一个伯爷实在呢就生唔出咩好感，总系俾人一种呢神中鬼秘、唔可以见人咁嘅感觉。如果唔系佢将爷爷牵扯到嚟呢件事情入边，后嚟一切都完全唔一样。但系点知道女叔微微岌咗头讲：睇嚟你都系冇明白我讲嘅话，得到祝福嘅唔系伯爷，系鬼王陈思远啊！哎呀，我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心谂呢条友仔唔通真系嚟玩我嘅？阿爷嗰14年过得咁鬼死惨，同祝福呢两个字眼啊完全冇咩关系嘅啦！谂起上嚟，我心里边就好似塞咗一嚿圆咁。呢条僆仔竟然仲讲起风凉话上嚟。我真系忍唔住，心里边嗰把火又是飙啦！我冷冷咁讲：你对你讲嘅话要负责任噶噃。女叔啊，摊咗一摊手讲：哼，咁啊，梗系啦！呢件事呢个消息对于你嚟讲都系难以置信嘅，但系佢真系真噶喎！喺嗰个事情入边，利益最大嘅就系陈思远啊，而我就乜嘢都冇得到。仲差啲啊，连条命仔都冇埋添。跟住佢就开始讲起咗之后所发生嘅事情。嗰七眼灯嘅使用方法呢，就只有伯爷知道，因为伯爷喺呢一方面落咗好大嘅功夫调查，所以喺大家打开咗棺角，发现咗六盏灯同埋嗰一卷白书之后，大家就同样放弃咗开棺。咁剩低落嚟嘅就係各取所需啦。六盏灯五个人分，只有多就唔会少。当然啦，如果只有一个人活低嘅话，咁就更加好。只可惜呢，能够活到而家嘅都係有本事嘅人。黑吃黑就唔係咁容易嘅。所以大家就话只有平分，多出嚟一盏灯呢，伯爷就作为出力最多嘅嗰个人。自然亦都冇人敢同佢争。女叔嘅目标就系嗰盏私灯，同样如我所料，阿爷亦都系冲住私灯而去噶噃。譬如咩百病不生啊、青春常驻啊，或者获得巨大力量啊嗰啲，佢哋更加希望嘅系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嘅人能够活过嚟。当时咧分配系咁嘅。伯爷就攞到咗死灯同埋鬼灯，专东来就攞生灯，阿海就系专东来嘅嗰个得力手下，就攞到咗老灯。其实呢就系最冇用嘅一盏，对于女人嚟讲呢个可能会有好大嘅诱惑力。据说呢， 呢盏灯可以改变人嘅外表，等人哋青春永驻。如果阿海嘅地位再高一啲，咁佢肯定会选择得更好嘅。但系啊，边个叫佢嘅身份啊摆喺嗰度啊冇得拣。不过当然系好过冇咧，阿海就好满意啦。剩低嘅就系病灯同埋私灯，爷爷同埋女叔就喺第一时间同时就向住佢啊伸手，两个人只手就掂埋一齐。一个老人，一个少年，目光瞬间就交汇啦。女叔就笑一笑讲：，陈爷爷，呢盏灯对我嚟讲好重要啊！我阿爷呢，亦都系一个老实和蔼嘅人，但系喺呢件事情上边分毫都不让啊！佢又讲：，小女，你啊系个乖孩子，呢盏灯对我同样都重要，你将佢让俾我，我会报答你啊！剩低嘅三个人得到咗自己想要嘅嘢，就翘埋只手企喺旁边睇啦。倒豆挖蘑菇呢一行食夹棍吃黑嘅事情真係太常见。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嘅个体，喺呢一种事情嘅时候呢，只要唔受牵扯到自己嘅利益，一般都唔会参与入嚟嘅。白爷同埋尊东来仲有亚海就企埋一边。一声都唔出，就静静睇住女叔同阿爷爷喺度对峙。当然啦，那个女叔嘅仲年轻，唔系爷爷嘅对手。女叔自己心里边亦都清楚，佢都知道，如果抹烂块面嘅话，玩起食夹棍嚟，自己就讨唔到咩便宜。于是佢就望住喺旁边嘅白爷讲：，你当初系咪应承过我嘅？白爷呢系一行人嘅领队嘛。而家就陷入咗僵局，年轻嘅女叔呢仲未有资格同阿爷爷叫板，于是就揾阿白爷嚟求助。但系呢个白爷系一个阴险嘅人，佢呢的确应承过事成之后，私灯系归女叔嘅。但系真系行到呢一步，又点会为咗女叔而得罪我阿爷爷啊？白爷都不动声色，只系淡淡咁讲道：我系应承过你。所以我冇攞私灯，亦都冇俾尊兄弟佢哋两个人攞啲嘢，就摆喺你面前，攞唔攞得到就睇你自己嘅本事。女叔嘅盯住白爷嗰一张做个手脚嘅假面，面上边系仍然带住笑，但系笑容已经带上咗寒意。原本佢系希望白爷能够助自己一臂之力，两个人啊夹起上嚟，亦都唔惊陈思远唔将嗰个私灯俾佢啊。但系而家白爷出咗咁样嘅一嘢，显然系将女叔啊摆咗一动。嗰阵时嘅女叔啊，比起而家乱咧，喺嗰种情况之下，冇能够克制住自己嘅冲动，佢反手啊抽出鬼哭刀，将目光就从白爷嘅身上啊收咗翻嚟。盯住阿爷冷笑，乜都唔讲，当头一嘢劈落嚟。女叔嘅刀法系几快先得嘅，不过爷爷亦都老当益壮，早就睇出咗佢有啲唔妥，所以喺女叔掹刀嘅瞬间，爷爷已经顺势一后退，手腕一抬，嗰一个赤红色嘅飞刀就向住女叔啊射咗过去。红色嘅飞刀咧个毒性就好强嘅。爷爷唔系一个心狠手辣嘅人，但系倒豆挖蘑菇从来都唔会做啲咩干净嘅嘢嘅咧。佢心软唔杀女叔嘅话，女叔一有机会就一定唔会放过佢。所以爷爷喺呢一瞬间就痛下杀手。女叔呢一刀就冇斩中爷爷，不过就救咗佢自己一条命啊！嗰个刀掹出嚟嘅瞬间，血红色嘅飞刀就击到咗鬼哭刀嘅刀身上边，当嘅一声脆响，飞刀啊落地。呢一刻，阿爷已经退出咗一条好长嘅距离，佢啊盯住女叔，苍老嘅声音嘶哑咁讲：年轻人，一咪你就攞另外嘅一盏灯离开，一咪就死。飞刀只是需要一瞬间就能够射出的了。这阵时阿爷手里面已经夹住了四支飞刀，如果同时射出的话，女叔肯定闪得一就闪不得二的了。虽然现在两个人都未动手，不过胜负就已经分。 女叔心里边就怒火万丈，佢伸手咁啊攞咗眼病灯，跟住阿爷准备去攞私灯咯噃。然而就喺呢阵时，旁边嘅伯爷似乎好似察觉到啲咩咁，忽然之间讲咗声闭，跟住就两只脚冇鞋拉只脚向外跑。喺呢一下嘅同时，喺女叔嘅耳仔里边出现咗一个声音。放我出去！这个声音绝对是不属于队伍入边的任何一个人，但是唯有爷爷似乎就没听到这个声音。而但凡听到这个声音的人都不由自主拿着灯就走到了这个棺椁的旁边，主动地将灯放回去。而原先走咗出去嘅白爷，亦都不由自主咁拧翻转头过嚟，同众人做住同样嘅动作。其余嘅人突然之间将啲嘢放晒翻去，阿爷就好惊奇啦。佢睇住白爷离开嘅方向，睇住好似系冇乜嘢唔妥嘅其他人，佢又讲：乜嘢回事啊？你哋？女叔呢就想攞返自己身体嘅主动权，不过佢就不由控制不得自主咁同埋专东罗仲有亚海嘅三个人开始就叫个角色嗰个大雄嘅七官啦。呢一啲动作完全就唔係佢哋自己想去做嘅。女叔即刻就知道棺材里面嘅地鬼王喺度作祟，佢又冇办法，其他嘅人亦都冇办法。唯有就似乎只有阿爷爷清醒，一见到佢哋开棺嘅动作，阿爷即刻制止佢哋讲：喂，你哋系咪想我哋大家都死喺呢度啊？爷爷而家见到冇人理佢，佢再一联想到忽然之间离开嘅伯爷都好似出咗咩变故咁，佢亦都知道可能有啲事出现啊。佢就立即扯住女叔同埋专东罗条颈，准备啊将佢从个棺材嗰度拖翻落嚟。不过爷爷只有一双手，佢扯住女叔同埋专东来后退嘅时候，就冇办法阻止阿海同埋白爷。阿海瞬间就掉过头，双眼血红，抄起喺腰间嘅嗰个冷兵器，近距离咁啊猛咁向阿爷啊袭击过嚟。嗰个距离啊真系太近啦，加上阿爷双手都被占用住，所以嗰一击啊根本上冇闪开，就系咁样嘅一把长刀从阿爷嘅胸前啊捅到咗背脊，鲜血一下子又喷晒出嚟，俾热喷到咗嘅一瞬间，大家都感觉到头先控制住佢哋嘅嗰个力度啊，突然间消失咗。阿海就盯住岌下岌下嘅爷爷讲：唔系我，系佢。爷爷嘅身体砰一声就倒咗喺个地上边，但系都仲未断气，系咁喺度震。两只眼光就盯住女叔讲：将佢俾我。女叔知道爷爷讲嘅系私灯，食甲棍嘅事，倒斗嘅人系并唔陌生，所以挖蘑菇嘅人之前呢，一般相互都系唔信任嘅。对于爷爷嘅死，女叔本来系感到好 happy 嘅。不过佢而家盯住眼前呢一个布满晒皱纹嘅面，同埋嗰一滩越嚟越浓嘅血，佢忽然就有啲讲唔出说话嚟咯噃。白爷嗰一张假面啊，睇唔到有任何嘅表情，不过声音里边啊透住惊恐咁讲：快啲走！讲完佢即刻伸手重新去攞翻已经放咗入去嘅嗰盏灯。不过，等大家都冇諗到嘅係，白爷伸出去嘅手突然间就停住咗，跟住佢成个人就开始自言自语啦。佢讲：你係边个？跟住佢又讲：冇可能。然之后佢又讲：你係地鬼王。跟住佢掂到灯嘅嗰隻手就好似摸咗啲病毒一样，触电咁突然间将只手移开咗，身体亦都开始向后一步一步咁后退。与此同时，佢盯住女叔佢哋啲人讲：我哋諗错咗啦，事情有变，唔好喐呢度啲嘢，快啲离开。 讲完佢就仓皇而去，好似喺后边有恶鬼追住咁。唔通有乜嘢嘢就快要出嚟？白爷佢究竟喺度同边个讲嘢呢？